第68集，我的永远。季总还是很现实的，在我脑子能再度处理公务后，宛如一个文件中转站般，将公司的大小事宜又一股脑地扔给了我。我逐条阅读过那些繁芜的条款文字，与季行辰就工作的交接语音沟通。季行辰寡言的回应，隔着网线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闷声咳嗽了两声。我听出他那边所处环境很安静，像是独处的样子，将语音转为了视频通话。屏幕里出现了他的脸，没什么精神的样子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。是不是阴影又犯了？季行辰轻轻点头。我抚摸着手机的边框，假装自己摸到了他的脸。我说，你听着就好。季行辰将手机支在一旁，不知从哪儿拿出来一支钢笔，随手将我汇总出的重点内容记在了手背上。他手中这支钢笔有着镀金的外壳，外观高端奢华，是我失忆时用来画王八的那支签字笔。我说过后怎么找不到了？办公室丢笔是常态，老板也不能免俗，原来被季总随手顺走了。他这一动身，所处环境就显现了出来。季大总裁竟然在上班时间摸鱼，正躺在他休息间那张我最喜欢的床上犯困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当然是有他的地方。季行辰挑起视线，以眼神询问我为什么停下了。暂时就这些了。季行辰风干了手上的钢笔墨水，缩回到了床上。他犯咽炎时偶尔会低烧，困了就睡一会儿，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，盖好被子。我双线程开启微信，在季行辰助理那儿询问过季总今天的工作日程，让那边有什么事先推给我处理。季行辰扯过被子盖住了半张脸，又闷咳了几声。你办公桌左手边第二个抽屉里有我上次放的润喉糖，别贪吃，一天最多两片，多喝水，记得按时吃药。晨晨，手机拿近点。我隔着手机屏幕亲了他一下。还有，我很想你，很爱你。季行辰虽然将脸蒙进了被子里，眼神总算回应地正视了我，单音节地嗯了一声。原来爱意是没有上限的。术后的第25天，我痊愈出院了。我这次没再假装邂逅，而是主动走向他，用真诚和关心将被我推开的好感一点点收集回来。我跟回自己家一样去了季行辰的公司。追求要有追求的样子，我没听狗友们出的馊主意，订什么999朵玫瑰，而是拎了一袋子自家平台线下超市买来的食材，叩响了季总办公室的门。菜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食材都是季行辰爱吃的。季总看到来访的我，并没发表什么感言，不过今天他提前些下了班。以我的情况，保守起见，暂时还不能开车，因为季行辰开的是我的车，所以同回的是我的住所。当然，我更愿意将其称为我们的家。车库里经过清仓甩卖般，只余下几台还没腾出地方安置的车。季行辰对我这种杯弓蛇影的补错态度，无奈又于心不忍。他从前以为我更正错误时的严谨形式是出于稳妥的考量，实则不过是敏感和后怕。 你不是爱车吗？都送走干什么？ 车库里空荡到说话都带着回音，我的内心却平静满足。东西放在哪儿都一样，但人不一样。季行辰扶着机车通体漆黑的车身。 我还挺喜欢你这台车的。 我扬起眉梢笑道，那我下次骑机车载你上班好吗？ 季星辰没直言拒绝，我就当他答应了。房子顾家政打扫过，室内物品与摆件依然放在原有的位置上，与他离开那日一样，像是他从未离开过。沉寂已久的厨房再度升起温馨的烟火气，买来的食材多是已经搭配好做料的半成品，烹饪起来不是什么难事。季星辰站在厨房门口问， 需要帮忙吗？ 我将季星辰叫到近前，围裙的带子开了，帮我系一下。我挑了一筷子正在凉拌的柠檬鸡喂给他，你嗓子刚好，没放太多辣椒。季星辰抿着嘴角，有些纠结地盯着我，我回看他，不正经地笑道，你以往这样看我时，是想跟我接吻。季星辰一向直接，主动凑上前，在我的唇角上吻了一下。我疯狂心动，摒弃一切没用的压抑，热烈地将他带到怀里，加深了这个吻。 陈哥， 我将季星辰拖抱到厨台上，轻身将他圈在身前，以低位的视角仰视他。 搬回来住好吗？这么大的房子，我自己住会害怕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连睡觉都睡不好。 借口拙劣幼稚到不忍直视，但我心疼。 李宇章， 在。我一本正经，季行辰也一本正经。 你几岁了？ 我眨眨眼，亲了下他脸侧的梨窝。10岁25，虚岁19了。季行辰绷不住严肃，以额头在我的脑门上撞了一下，刻意收敛力度，轻得像是一个吻。之前你说想听恢复记忆的我来跟你解释，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，失忆的我挽留你时做出的解释都作数，歉意作数，爱也作数。 有件事确实只有恢复记忆的你才能说清楚。 之前季星辰以为我们的感情出现问题，他不悦道， 但凡你再晚失忆几天，我就要着手收集你出轨的证据了。 出车祸后因为就医，我以不圆滑的言辞夜不归宿了3天。出车祸后因为车子送修，我没再开与季星辰同款的车高调秀恩爱。出车祸后因为身上受伤，我以工作忙碌为由和季星辰分床了一段时间，多次拒绝了季星辰明示暗示的亲热邀请，我确实太可疑了。也因此季星辰在被我问到我喜欢他吗这个问题时，才会反问得那么委屈。当然我在感情里失职也是主要原因， 而且这是你第二次叫错我的名字。 季星辰偏了下头，挑起眼角。 怎么？这件事没记起来？ 季星辰也没为难我这才修理好的脑子，语气平和地说道。 邵文琪结婚那年，你当伴郎被灌醉了，他们起哄让我送你回家。路上的时候你搂着我，叫我沈鱼，一遍遍地跟我说对不起。 邵文琪结婚是在3年前。 过后我跟前来他们打听过这个被你念念不忘的人，还觉得你挺痴情的。 难怪那段时间季星辰莫名地疏远了我，还是我暗自接近，用尽心机才挽回了这段在我心中早已远超友情界限的关系。之前季星辰在我认错公司员工时凶着脸拿话点拨我，原来这是我第二次口误。被我念念不忘的不是他，而是那段我自认有愧的经历。其实我并不是将你认成他才抱的你。3年前如果我先将他认成沈鱼，只会推开他。就连失忆醉酒的我被季星辰扶住时，潜意识里也知道这个能将我稳稳扶住的怀抱不是沈鱼。沈鱼扶不动我。那以谎言和排斥构成的虚假情谊也给不了我情感上的支撑。我真的说了错话， 但没有真的认错人。恰恰相反，我抱到了真正心心念念的人，在安心感的作用下一时忘乎所以，才胡言乱语。信徒们在神像前虔诚地跪地忏悔，而我在认知上名为纪星辰的怀抱中寻求内心的安宁。我抱你是因为我本身就在向往你。我拥住了我的向往，并真诚悔过，但我确实拿你当树洞倒废料了。对不起宝宝，委屈我的宝宝了。纪星辰陪着失忆的我一同重温了旧时的分手实情，前因后果不过是一个不好笑的笑话。过往烟消云散，我向他承诺，以后我只念你。至于承诺的实现，就交给时间。分手后的我们，从离心到做爱，到拥抱、接吻，再到牵手，反向进程兜兜转转，终于达成了圆满。两台同款不同色的车又停在了同一个车库里。开着纪星辰的车一同出门上班那天，我帮坐在副驾驶的纪星辰扣好安全带，顺势握了握他的手，彼此指尖的戒指两两相应，在此平常的一天拍照发送朋友圈。他是我永远的未来。我们的爱情所有人可见，纪星辰抿起嘴角，显出一点梨窝，以平常的语气说道， 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度过失恋。 我抬起他的手，吻过他的手指，回以微笑，语气平常地回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失恋。